包的，在这大冬天的，来一个小酒，品尝品尝鲜味。 400001515140000151514000015151400001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朋友您好，我是蒲森新，一棵开花的树，席慕容。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盛装的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心。 听众朋友，以上诵读小站的朗读片段由蒲歌读美文公众号特别支持，感谢您的收听。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17:03，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有事故，后车队尾排过了7棵树桥。南向北方向的小街亭桥到平房桥也是行驶缓慢的。另外，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向持续车多，建议您绕行三里河东路或者是照灯余路行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大饼。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沫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也欢迎正在北京时间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是的啊，这个我们每天的晚上的节目开始之前都有一段诵读小站，嗯，有好多的有一些比如说名人啊，今天是濮存昕老师， 嗯， 还有一些呢是平时的我们的素人，算是叫做啊普通的听众朋友，读的也都非常好， 是 啊，真的，今天我们听到了濮老师的这个诵读之后啊，真的我在念这个路况信息的时候，我都想朗诵出来， 都不会读了都， 真的是有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有事故， 建议绕行，照灯雨露， 多好，堵路。不堵心呐， 这不是濮存昕老师。 哎，不， 有感情， 是是是，真的。我建议多宝宝，下次你也参加一下我们台的这个活动，读一下你那一茶一世界。 我那叫茶经心结。你现在说的，我有点喜欢这名字了。 哎，你看，哎，特好吧？就为了这名字，你也得再写一本书。 对对对 对 吧？你这玩意儿什么都多听，你知道吗？ 哎，不得不说，一茶一世界是比你那茶星心姐要好听多了。 找不着专业的东西， 真的，你面前那块砖可以来拽过来吗？ 不舍得 啊， 嗯 嗯。好， 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固定嘉宾， 是年轻的史地文化学家，年轻的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今天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应该能看见，终于看见实物了，而且这东西应该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物件了，是吧？哎，除了那个罐子， 嗯， 原来有一罐子是也是一巨大一盒， 哦， 这个应该是茶里边最大一物件。 对， 别看盒大，茶不大。 你打开了吗？ 没有 啊，说的就是。 我就赌这里边没茶，他肯定就带了一盒子过来。 哦，那咱赌点什么的呢？ 你要说对了的话，你今天就可以上直播。 我要说对了，我可以上直播。 哎，这样吧，要有茶咱送一份。怎么样？ 哎，有茶送一份。 哎，有茶咱送一份，就把今天直播间这一份咱送出去。 行， 好， 行吗？ 行， 嗯，行吧。 可以。 好，有吗？有吗？ 我多希望他没有啊！这是有茶。 哎呀 天哪，还这么大个儿 啊， 真有啊。 哎呀，我以为就月饼那么大呢。 你不要老拿你买月饼的心态分享我们这事儿啊。 嗯， 好。 哎，有茶。 哎呦我的天哪， 哎，真好真好， 太好了。 行了，就不要瞎送了啊。 嗯。哎呀。 啊，好 先摆着，啊， 放进去，放进去啊。哎呦真有，啊。 其实这个是专门为了过节设计的这种伴手礼的样吗？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是倡导咱们这个包装啊尽量简化， 嗯， 咱们做尽量环保的一种包装。只有这个过节期间呢，这个里边的茶还有整个的这个外包就等于做了一个特别的版本， 嗯， 一个纪念的版本而已， 嗯， 但是也是尽可能的降低了我们能使用的东西，它只有一个这样的外封盒啊在里边，所以大家也能够看得到它没有什么再多余的一个装饰了。这唯一的装饰呢就是这表面这儿一个 福字， 福字，二位能看得出来这福字是谁写的吗？ 牛老师。 哪位牛老师？ 牛金生牛老师 啊，是是是，你师傅。不是啊，不是， 哦，不是啊， 没惊动他老人家。 那就是朱老师。 哪个朱老师？ 机器人。 哦，这也不是啊。 那你说， 这个是这个钱老师， 钱学森钱老师。 乾隆钱老师， 哦，厉害了 啊！ 嗯， 这个是一个乾隆的一个御笔福字 哦， 啊。因为到了春节期间呀，在清宫里边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皇帝当时要写福字来送给大臣，那， 嗯， 就赐福。其实这个呢就很简朴，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本嘛， 嗯， 它就不算奢靡，但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那御笔书嘛， 嗯， 所以当时呢就留下了很多的这种御赐的福字，它都是一个一个写，它不是说一写一个印一批，不是，皇上每个都给写。 你以为那时候有 3D 打印机呢？ 对对对，没有，皇上也不偷着懒儿， 嗯， 所以这是其中一张，这是乾隆写的福字， 哦， 这也是我找着我这个做文献的相关的这些师兄弟们帮我们集出来这样一个字， 真好， 有新人有新人。 哎，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款茶，我觉得意义不一样了。 嗯， 而且 当过节的伴手礼太合适了。 嗯，对对对，有喜庆啊。 对啊， 对吧，这还以为是谁家的门出来了。 嗯， 对吧， 谁家的门，这最多是个窗户， 那福字不都贴门上吗？ 啊，是是、嗯、 是不是，而且这么大一块饼，关键名字也特别好听，叫做一年如玉。 嗯， 是这么念吧， 我先瞧一眼。 哎 大概说、哦、哎呀，四个字儿有仨字儿念成大白字儿了、 一年宝玉 啊，一年宝玉 啊，一年宝玉， 啊、 你看、 啊、 多音 字吧， 一年如玉，我也没明白什么意思，我先瞧一眼，别打错了的。 今天这是黑茶是吧？ 这是白茶， 白茶 啊， 白茶做成饼了 啊，白茶 这么大一饼， 一直有饼，这个比较大，350克饼， 天 哪， 多半斤的饼， 哎呀呀呀呀， 为啥起这个名字？ 一年宝玉嘛，这个本身这四个字也不是我说的，这还是宋代北元贡茶纲目里边其中之一。他这个名字非常好，我们也是尽量能够挖掘整理出一些来，能够让这些古老的名字重新焕发一些生机。当然这个一年宝玉我觉得搁在今天这个白茶饼上它也是非常合适的。 嗯， 一年呢还是表达了对白茶的这样一种保存的态度，就是它可以保存够很多年，而且会越来越好。 嗯， 那宝玉呢，讲它的形状，你看白茶饼它本身也像个玉璧的形状一样，所以说这还真是切题。同时呢，这四个字又是当时北宋的贡茶的名字。 嗯， 哎，正好用在这上面。 嗯， 增强我们这个茶，让大家想到一些茶文化吧，我觉得也是。嗯， 哎，这真是特别好，因为这个。本身这个盒子看起来很漂亮，是一个应该是银底儿泛着金的那种的颜色啊。 要不你瞧瞧眼睛去吧。 那这是算什么颜色？ 是因为咱们直播间的这个光打的。 你们俩真是搭档，你紧着给他褶着说，这怎么能瞧出银底儿来呢？ 福字是红色的吧？ 哎，没错。 哎，那纸是红色的。 哎 啊， 这眼神太地道了。 字儿是黑色的， 红底儿黑字， 哎、那肯定、 哎、瞅着就喜庆。 哎， 嗯，是。非常漂亮，而且呢特别适合这个大家在过节的时候给老人啊、给朋友、给爱茶的人当做一个小礼物送给朋友们，我觉得很好。 好， 对对对， 像 Bird 就说了，抢到了，很开心、 哦、 嗯，我们都没说关键词您就提前抢跑了， 各位都知道了 是吧。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是 饼吗？ 是小青柑吗？ 不是啊， 为什么是小青柑 啊？啊，有好多人都发小青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是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公共号上推了一篇我写的文章、 哦、有一篇你写的这个， 那个一会儿咱们有点时间可以聊聊这事儿， 可以， 哎，那个所以大家有个套路，我发现大家现在都啊，先看这个再往这儿想， 对对对，都抢跑嘛， 啊，是是是， 说说真真真真真的啊，今天关键词是白茶，这个饼啊是一大饼，350克的饼，回复白茶两个字啊，就可以分享到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别适合在过年的时候送给亲朋好友的一个礼物啊。 是是。 这个说到今天说的这个茶，我觉得也和今天咱们聊的主题有关系。 嗯， 其实茶呀，你问大多数的朋友说，哎，你经常喝什么茶呀？好多朋友都会说，送什么喝什么。 哎， 对不对？因为送茶它不挑人， 对 对吧？你比如我跟花花我们不认识，但是呢，我要去拜见花花，我求他办事儿。我说：“哎呦，我给花准备点什么呢？既然叫花花了，我准备点花茶算了。” 嗯， 哎，一送，哎，就送对了。即便他可能不喜欢喝花茶，但是我估计您拿到茶叶的话，也觉得哟，这倍儿香，嘿，也是个好东西。 是， 嗯， 哎，那你说，因为今天咱们的主题除了分享白茶以外啊， 嗯， 咱们还提到就是 茶礼， 嗯， 但是哎，有没有这种就是在茶礼这方面呢？有没有那种说，哎呀，这种茶是不适合送礼的， 嗯， 或者说得因人下菜碟儿去给人茶，有这么多讲吗？ 这是两码事，咱们一个一个说。首先，这个茶入礼本身比较的宽泛，相对比较宽泛。烟酒茶糖，到今天为止，符合我们当下人生活规律或者说对于健康的要求的，就剩下茶了。你想吧，烟酒茶糖，糖现在也少 了。但是你想，它是个农作物 啊。 咱们你想说一说，就是什么油盐酱醋茶， 嗯、 茶牌最后一位。 嗯， 那你说送礼的怎么就没有送盐的、送酱油的？那这茶反而能当礼品送了呢？ 那你说那是半句话。你刚才讲柴米油盐酱醋茶， 哎 哎，还有呢，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哎，花茶你 看啊，花和茶中间有一顿号，我这紧张有个隔顿， 哎、 咱这朗诵、 哎，我错了，哎， 用心听啊，这个它是贯穿于雅俗之间的， 嗯， 贯穿雅俗之间都可以。叫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样样不离它，如今万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 嗯， 它落回到是生活的本真， 嗯， 但是又是我们中国人生活，或者说再扩大这个范围，叫华人生活世界里边最雅致的一部分。 是的，而且必不可少， 必不可少。咱们就是聊天啊，就其实我们讲中餐，中餐非常美味，但是中餐的雅致程度其实可能还不够。如果单从雅的角度来讲，我们吃饭讲的是热闹、团圆、美满、丰富，这是咱们的讲究。那你看到现在我们看西餐的用餐这种环境啊，这种感觉呀、餐具啊、搭配呀、你觉得它是一种雅？那好吃不好吃咱单说啊，反正我看它够雅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看起来，我们整个的中国人生活中，或者说华人生活中最雅致的一部分，我觉得在茶上。那是真的会觉得雅致，包括于现在咱们要，经常有这种机会见到很多外国的朋友，请他喝杯茶都满意，就哪怕说好像觉得那茶具不那么好呢，茶一般呢，但是对于外国人看到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视角来讲，觉得这太雅致了。哎呀，慢慢的注水，慢慢的出汤，一小杯一小杯的品尝，这跟他们有茶文化完全的不同。 对。 所以咱们这个为什么说送礼合适呢？它又有这种文化的这种层次，或者说它的这种感觉，同时又跟每一个人的生活紧密连接挂扣，送这不会有人说不知道怎么办。 嗯，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些啊， 嗯、 第一就是它有年代感， 嗯， 历史感、 嗯， 就一说这个茶，比如说外国朋友一说就这个茶，咱们要一聊就聊到千年前什么什么哟。他就觉得我天哪太厉害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茶呢基本上它都有故事，每一款茶，比如说像小胖喜欢的什么鸭屎香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人就说了这么难听的一个名字，哎，怎么讲出了这个故事跟它的由来，包括发掘它的制作工，哇，就像一部电影一样，画面感极强，喜欢。所以我觉得种种这些，我觉得当成伴手礼啊，送这些远道来的朋友，哎，是个好东西。 哎，而且它对于年龄啊，还有应该我们讲的叫做性别要求都很模糊， 对， 没有很强的要求性。 对， 哎，那就说老年人，比如看长辈，过节了，你比如我看个老师去，啊，或者看看家里的长辈老家，包括于说这是年岁大的平辈的，那女同志的闺蜜， 对， 咱们男同志哥们儿都没问题。你给这个都能够接受，而且都是欣然接受。 对， 而且这些年随着我们茶文化的普及，其实大家或多或少的，即使不喝茶的人，耳朵里也灌满了，老看见这信息啊， 嗯， 老有各种事儿经曝光啊，包括我们开茶博会啊，即使是不喝茶的朋友，对这事儿其实都有亲近感。 是 哟，这茶好啊，都得知道， 嗯、 这流行喝这个， 嗯， 都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啊，你们说的都对啊，但我个人觉得啊。这茶能当礼送，一定说明它是有价值的，而且价值不菲。 嗯， 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啊，送茶一定是这一款茶，首先要不就是稀有，千金难买，你就有钱你买不着；要么就是这件挺高的，它又难得，所以我把它送出去呢，显得这个重，它又不像是其他的那些东西那么俗气，它又雅。又有价值又很雅，所以送出去特有面 儿。真别说，我们夏明老师说的这还真是还 挺庸俗的。你看， 啊，他从这个角度、 哎，难道不是这样吗？ 哎、这你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是不是？他在外边点头的看着我，他递我眼神，他让我说。你们俩还老见面，他让我说这话。我觉得您讲的有道理啊！你看，咱得说回来， 哎、 是不是？咱当朋友都这样啊，得说回来这事儿有道理。最早的茶呢，它其实都不是一个礼品了，它属于一种贡品、 嗯、 最早是纳入到贡品范围之内、 哦、 你讲的对，它是珍贵，有钱难买。为什么？当时的茶叶种植还很不普及，只有我们国家特定的区域才有这样的一种产品，是非常珍贵的土产。那您想喝到怎么办？只有我这儿能给您送。那当然我说的这属于一种地方对中央朝廷的这种感觉了。什么时候呢？西周时期。 哦，那么早， 那么早就送。 对了，当时的八国和蜀国就开始以茶为贡，嗯、供奉给中央的这个周王室啊，叫周王室。那这个时候，你想它珍贵不珍贵呢？其实不是用市面上的这价值来衡量的，有点说无价了。那肯定无价，不好找到嘛。但后来也是如此。你比如说唐代、宋代，我们在唐诗或者宋代的诗词中，还有宋词，看到了大量的这种，对我们叫做答谢，叫答谢诗。比如说，我们这花花老师，外放到杭州当官了。 嗯， 我呢，我还在京城，当时京城在长安。 那是挺好的，下雪了 啊。是，咱这儿没下着啊。刚才还说这事儿呢。那你在杭州，你还想着我这个在长安的朋友呢。 嗯， 你弄着点茶，你知道寄给我点 龙井。 哎，那会儿还没龙井，这是好茶吧？ 啊、绿茶嘛。 哎，绿茶吧，说不错，寄给我点。那这个你说有价值吗？ 有啊。 对。但是它无价， 无形， 无形了、嗯，对吧？那就是说，这朋友还惦记着我，能够千里之外，那会儿也没有快递，真的要找人托人带、把这个茶带给我，他以茶入礼。但这种礼，你说它有价值就有价值，但是它又不像金，不像银，不像珠宝，不像首饰，它寄托的是一份感情。这个价值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得用心，你在当地给我淘换这东西，在我说的古代，千里之内还得给我送过来。你说这东西本身它就是点农副产品， 嗯， 但这加了你的心意，你对朋友的这种感情无价了。 哎呀，对，反正是一意思啊，跟我说的差不多。 嗯，我是白费这话都。 对啊，这个是这样的。哎，那问一旁的事儿啊，今天既然说到茶礼了，之前呢，你说是贡品也好，或者是朋友之间的，更多像一种分享，就是我喝着好东西了，来多杰花花，你们也来尝一尝，更多是这样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就是茶变成一个礼物，是从有那种比如说老的茶庄他们兴起了之后开始，就是大家逐渐把这茶当成礼物开始送了，就是普通人之间开始拿茶当礼物 送了，并不是说我要上贡到那个政府、 哎、 不是这个意思。 是， 那一定要到茶叶普及之后，唐代之后， 哦， 基本就有这种情况了。基本上说、哦、我们说普通人，那你说诗人他也是一种普通人，他这个属于朋友之间的馈赠，这不也是一种普通人吗？ 嗯， 包括我们看，比如白居易写的这个诗里边最著名的《琵琶行》， 嗯， 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 嗯， 就讲得很明白了。这里边开始有人在中间做这个，就茶变成商品。而这个时候大量的普通的民众可以接触到茶了，那茶当然也可以作为一种礼品， 嗯 啊，进行这种馈赠。而这个事情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今天，这个是没有断绝的，哎，以此为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礼文化里边有一些是能送的，有一些还不能送。 对， 这个送礼还有讲究，还有禁忌，哎，得分人， 嗯， 这是有的，是吧？咱用年轻人不懂，老人还得给讲讲，什么东西不要人家里拎啊，什么东西一定能拎过去。但是这茶呢，就是这点好，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它的适应性非常强， 嗯 啊，没有什么排他性，都可以送。我想这也是它作为一个常青树的原因， 嗯 啊，就能这么多年，应该是千百年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它有原因。 嗯 哎，那咱们问个题外话， 嗯， 就是现在咱们把茶叶分成三六九等， 嗯， 当然我就是很庸俗的啊，把它分成三六九等。一说什么茶，哦，这茶便宜不了， 嗯， 对吧？但是在比如说送啊，这个你们就可以送了吗？那个时候有贵茶吗？ 有啊，那有，但你是商品经济，它都分贵贱，就已经分得很开了。你比如说在那陆羽茶经，唐代，它甭宋代了，陆羽茶经的八支出，这讲茶叶出产，说着是一张茶叶出产的地图，给你讲某地某地出什么茶什么茶什么茶， 嗯， 但人家后边可以排名表，人家陆羽给标出来了。 哦， 比如说这个某地产的， 就跟所谓的兵器谱什么 谁更厉害谁更厉害，就是这意思。 嗯， 分为上中下。 哦， 那上就是最好的，中是差不多的，下呢就是差强人意的啊，他还是要分开的。那你想，那这种分别，人家是茶圣，人家不能把那银子给你标到后边，但是那后边肯定是挂扣着银子上了，啊，就是这个好，那他讲好，那肯定这个价格要高一些喽，那个价格一般喽，这个价格便宜了，有关系，还是有关系。 好啊，今天咱们聊的是茶礼，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特别适合当做茶礼的， 一块白茶的饼，而且是大饼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这块饼。这个看视频的方式有两种，手机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上面有视频直播的页面，还有呢在您家电脑里边直接输入北京广播网，里边也有视频直播的页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好多朋友没听着啊，我们做了一个小赌注啊，打个赌，就是说如果今天这直播间的盒子里边有茶的话，咱今天送一份，咱不能失言啊。多姐行吗？ 行， 送一份啊。 哎、他把这话就交给我，让问我行吗？你怎么着想从我嘴里听出不行来呀、啊？ 不是，就反正是从你那儿出嘛。 啊，能行， 跟你商量一下，能行，能行就行。但是呢，既然送哈，咱是送福嘛。这么多朋友送谁也不好说、啊，咱不能送那么多人。咱这样，咱啊出一道题，关于茶的题，你来想，咱再找一好点，18:18的时候。 还一个小时、 啊、出去， 好， 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咱送他， 哎，百万礼金等你呢。 yes、啊、 行，没问题， OK 不， 我可以，因为这饼本来这拿的就是想送给夏明老师的。哎， 哎呀， 这就没问题 啊。 好，那咱们重新说这个事儿。 我当然不能独得，对吧？我还是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 哎，真好， 好不好？ 表现好。 一会儿让那个多姐想一道题啊，这就是现挂，没有想好的啊。一会儿咱们想一道题，最好是一般查不着的 啊， 但也别太难， 肯定查不着。 别、也别太难，还跟茶有关系。 好的， 各位关注着我们，18:18的时候，我们把这题出出去。第一个答对的朋友，今天的这份茶免费送给您啊！其他的如果没得着的朋友啊，您也别着急，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白茶”两个字，就能分享到今天的这饼茶了。 对， 咱刚才聊了好多旁的了，咱回到这饼茶上， 嗯， 先来说说这茶有什么特点呗？什么时候的呀？ 这茶没跟大家分享过， 嗯， 从来没有吗？ 没有。所以说我说这过年做了一个限量版，那你也不用把它看作是一个啊礼品盒，我觉得这样这个包装我只是讲它算一个限量版而已吧。 嗯 啊，那么这款茶呢从来没跟大家分享过，是白茶饼，哪一年的呢？年份不长，2015年的。 嗯 啊，我是比较避讳着说年份这个事儿，我很怕大家说哎呦老白茶，好，现在2015年到今年也3年了，这好像也上了一钢锋了啊，大家伙也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告诉你挺好喝的。啊，咱不说别的，也不要推崇这个老茶的概念。这样的话，我很怕大家听了节目以后上市场上去找老茶。 对， 啊，我觉得这是有危险性的。那您要是我们不太懂，杨老师不太懂，还不如买新茶，买新茶的风险性会更小。啊，那不要去追求这件事。有了喝一喝，没有把自己的新茶放老也不错。咱们先倡导这样一个观念，再说这款茶。 嗯， 这茶是2015年的茶，级别是寿眉饼。这个寿眉放老了是最为恰当的。还是最为恰当的那个汤色，那个感觉，一会儿咱下面时段可以具体的说说啊。我是给您先介绍这个总体的信息。那么重量属于是白茶饼里边的大饼， 对，350嘛， 350啊，350是大饼。但一般 我先是以为就月饼那么大的，没想到这么大， 小人之心啊，小人之心，这个还是挺大个的哈，反正比我脸大，咱一会儿可以比较一下。那么350克在白茶里边，我觉得现在是算。基本上最大的饼了，当然也有压500克的、1000克的，再往上不太利于白茶后期转化。 1000克那个不是饼， 那是 盆， 鱼盘吧，反正就是那，我觉得那差不多啊。 好， 好吧，一会儿关于这个茶呢，咱们继续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茶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 ，CHWL876。要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了。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6日至大年29，满300最高减150元，逢5、6日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全新7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0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11。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10大品牌。 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放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赵工为我们介绍一下。赵工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好，接下来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好吗？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北京及周边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北京城区的最高气温是上升到了5度左右，预计明后两天呢，最高气温还可以继续维持在零上的3到4度。下次北京地区的冷空气影响是在周四的夜间到周五，到本周末呢，最高气温会再度下降到-1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0度上下，并且有4级左右北风影响，天气还是很冷的。但是这次冷空气呢，在持续时间以及强度上都比上周的冷空气要弱，到下周呢，气温又会逐渐的小幅回升。周边的河北、山西、天津等地呢，未来两天也是晴到多云的天气。1到2号呢，同样是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会出现刮风和降温的天气。全国范围呢，我们一方面关注的还是中东部地区的持续低温天气。从今天到2月5号呢，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下，气温还是比常年会偏低5到6度。预计未来的48小时呢，最低气温的0度线将南压到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中南部到广西的东北部以及贵州的南部等地，-10度线呢是位于黄淮的东部、华北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部一线，到2月4号呢，江南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会达到近期的一个最低值。从2月5号开始呢，气温会缓慢的回升。8到9号呢，中东部大部地区将回升到常年的一个平均的状态。另外呢，就是受到近期积雪、冻雨以及低温的影响，中东部地区的道面状况不太好，对交通的影响依然存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还有一次弱的雨雪天气过程，其中呢，云南的东北部、四川的南部、贵州、湖南的中南部以及江西的中南部和浙江的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雪或者是雨夹雪，像贵州的中西部的部分地区还有冻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出行要进一步关注路况的情况。后天呢，到江南和华南一带的阴雨雪天气就会逐渐的退去，天空会逐渐的放晴。这次的新一股冷空气呢，也会给云南再度带来明显的降温。今天呢，云南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16.6度，是今天白天仅次于拉萨的最温暖的省会级大城市了。2月2到5号呢，昆明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到4度，这个较常年二月上旬的平均最高气温也会偏低10度以上。而拉萨呢，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则会维持在15度左右，是持续偏暖的。全国的情况整体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详细的介绍，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谢谢。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 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4S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一下环路。环路的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有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北向南，还有北三环的安贞桥到蓟门桥由东向西，东五环的五方桥到平房桥由南向北，还有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到八角桥的由南向北，都是车多流量大的。再来看一下快速路方面，学院路的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还有建国路的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西直门的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回来啊！今天呢是咱们百万大抽奖的一个环节啊，不过要到下一时段啊，下一时段18:18的时候， 你知道刚才在你播各种信息的时候，他问我什么？哥，咱出什么题啊？哎呀，但是我后来也跟他说了，我说争取这个题啊，别出的太难。 哎， 你知道这劲儿不好拿是吧？你要出一特简单的，一下10000多条， 也没意思。对 对 对对， 你出一特难的。这 一条没有， 我又不能随了这个厦门老师的心愿，是不是送不出去他高兴了，他回头加包里拎走了。 对呀、 啊， 哎，他就立马说啊，都到兜里来，怎么的？ 哎，所以有朋友就提问题了，就是说提建议啊，人说最好能弄选择题，这样的话我直接打个 A B C 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不可取， 嗯， 不可取， 蒙的可能性大。 当然了， 哎， 你想百万毫里一般是出12道题呢， 嗯， 咱们也不出那么多， 嗯， 对不对？ 哎呦，这会儿看出这俩人这人性来，还怕人家蒙上来。 这个我同意花花说的。 好， 我觉得就是你别 A B C 了，但是呢，您出题尽量答案是2个字或3个字， 哎，相对好写一点。嗯、 对对对对，别，而且那字儿啊，您别说，比如说像什么狗孤脑。 嗯， 哎，像这么难写的字儿，最好是什么一杯茶， 嗯， 2块钱，哎，类似于像这种东西，啊、哎， 3杯鸡， 哎，鸡字儿这个笔画有点多 啊、哦， 好拼音倒是好打， 所以你看我到现在都没有提一茶一世界这事儿吧、 哎？是是是是。 好、哦，所以这个要答题的朋友别着急啊，一直听着，咱们到18:18的时候， 哎、热闹， 对，多杰出一道题，因为今天真的是为什么想起来这个啊，临时起意，因为这个确实这饼茶呀，上面写了一福字，又是乾隆这人老人家写的福字，我们就是想把这福啊当成一个小礼物，在年前送给各位， 送福嘛， 对对对对、嗯，所以就是一个好玩的事儿啊，大家想参与的话，锁定18:18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还是继续回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茶， 好 吧？ 刚才还没有跟大家讲完呢，就今天咱们不说了吗？350克，大白茶饼， 嗯， 然后是2015年的， 2015年的， 算是有一点年份了。 是是是， 嗯、好，继续。 2015年你说出来还行啊，你别写出来，有回写2015年人激动了，15年的，赶紧来一个。 哦， 我说您把那前面20您得带上，2015年的、 哦、 啊，有这么想的，因为现在咱们朋友们都懂，知道这白茶可以久存， 是， 而且我相信也有不少朋友家里呢存着点白茶，这本身呢是好事儿。 嗯， 坦白讲，这我现在这么说啊，白茶以前被人认知度还是比较低的， 是， 比起名贵的绿茶， 比起知名的红茶、 嗯、 哎，比起普洱，甚至于比起一些乌龙茶，白茶都算默默无闻。 那怎么不提花茶的事儿啊？ 行，说一个也行。还有那个还有那个你差不多的花茶，是不是都属于比较知名的。白茶是这几年，真是这几年的事儿，才开始进入到大家的视线范围之内。我想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对来讲，白茶真的算是物美价廉，这是我今天看起来这个问题啊。那你说，那不物美价廉的，那么多人也喜欢。你比如说现在某些红茶价格非常高，但是能不能下来呢？我跟你坦白讲，不可能下来。因为它的市场认知度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它的价格是不能拿下来的， 它的价值是不能下来的、哦、对吧？那市场认知度到这个程度了，反推到第一步，就是到茶山上的茶青就已经很贵了，那它不是说能够下来的事情。那因为大家都想做这个茶，那知名度那么高，大家很热衷很喜欢，哎，这个就不能这么讲了。 嗯， 那你到白茶这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咱们老百姓喝的茶。喝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负担， 嗯 啊，真大几千一个的，我喝的也挺肝颤的。 你就不舍得喝了？ 嗯，说实话，我也起码得多喝两回，就是喝完再煮煮、哎。那肯定的，都有这心理嘛。 对， 实话实讲、 嗯。 所以说，我想说的问题是，我告诉您实话实说啊，咱们今儿这个都是自己人。 嗯 嗯。 到明年，白茶价格肯定会高，不会低。那马上就要做春茶了，今年我们就要聊这话题。 就所谓的明年就是节后了呗， 节后了呗，春季呗。到的2018年的春季， 嗯， 翻回来说就是狗年的春季、 嗯， 那我跟你讲，它的价格肯定还会高，但这种高，我认为还在良性的范围之内， 就不会说离谱， 不是离谱，是大家对它的认知度高， 嗯， 从不认知到认知呢，肯定价格会往上走，这种往上走有利于白茶的后期发展， 嗯， 但还没到了说炒作， 嗯， 或者说还没到了完全一种说离谱了或者超越、 嗯、 没有。但是总体您的心里要有一个预期，它的价格还是会往上提的， 嗯， 这是一定的。 好， 新茶的话啊， 今天咱们这个是寿眉 嗯 级别是吧， 寿眉级别的。 哦， 寿眉级别。那我们知道白茶三个等级啊，我再不厌其烦的说一下，因为我们每一回有很多的新的听众朋友进来。白茶产在我国的福建的福鼎，现在是一个县，应该叫县级市吧，它归呢宁德市管，在我们的闽东北地区，靠海出小海鲜啊，这当然跟茶没什么太大关系，我再给你描述一下它这个地理位置 啊。好， 三面靠海，一面背陆，后边是陆地，是这样的一种环境。那么福鼎产的这茶呢就叫白茶，白茶是和我们平时民内名气更大的安吉白茶完全两码事的。安吉白茶名声在外，所以我得说清楚一点，我一说白茶很多朋友都说我喝过安吉白茶吧。 嗯， 我说不是，我说那安吉白茶呀，那是绿茶。哎呦，杨老师班门弄斧了，不好意思啊，那咱不喝这个了，咱喝红茶吧。我说您这红茶大红袍啊，大红袍就是红茶，大红袍是乌龙茶，它都是有区别的。那先说好，这白茶咱们是特定的六大茶类的白茶，产在我国的福建的福鼎地区。等级呢分三种，三大类：白毫、银针、白牡丹和寿眉。不是三棵树，而是一棵树，这给您说明白了，是根据不同的采摘的标准和采摘的时间进行的一个划分。寿眉是什么感觉呢？寿眉是有芽有叶，叶多芽少，兼具茶梗。那说这茶看起来，我记得第一回那是咱们的主持人孙涛老师说的， 嗯， 说哟，这怎么跟枯树叶子似的？ 嗯， 他这人说话是有点这特点。 是，他在我们节目组是知识水平最高的， 是不是？ 是， 说话最不招人待见的啊。这个，但他说的这个反映了一些朋友对他的第一认知 是， 哎呦，这怎么那么粗糙啊，看着那么粗老啊，这是寿眉的特点。又因为它这个特点导致它独特的口感，寿眉的甜度是白茶里边最高的。 嗯， 寿眉存放以后的表现是白茶里边最好的，同时寿眉的耐泡程度也非常的高，甚至于说还可以煮。白茶能煮最好别煮银针，煮你就煮牡丹啊寿眉啊就可以了。 明白。 哎， 其实你这么一解释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就是虽然说比如说银针啊寿眉啊等等分成三个不同的品类，但是树是一样的树，也就是制作的方式它是有一些不同的，而不能把它简单的区分为好了三类啊，第一类就比如说最贵的，第二类其次贵的，第三类一般贵的，不能这么简单区分。 我纠正一下您的这个说法啊， 哎， 应该是这么讲，树是一样的树，制作方法也一样， 是采摘的方式不一样。 哦、对对对对对， 采摘的标准不一样。 对对， 那么同时采摘的时间不一样，那根据采摘的标准因材施教，做出不同的品种来。银针，哎，就是银清爽；寿眉就是厚重。 嗯，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其实倒分不了那么的明确的好与坏，是吧？ 没有好与坏， 就是风味不一样。 那当然 而已 啊，就是应该是这么讲，应该说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嗯， 或者说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包括咱们听众朋友，有底下跟我交流也说这问题啊，都喜欢。今儿我就想喝一银针了，明儿我就想喝一寿眉了，这很正常。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寿眉大饼啊，350克一大饼。 您卷点什么？ 卷什么都行啊， 卷手指头 大饼卷卷一切嘛，对吧？今天最后咱听首歌，叫大饼卷一切啊。 这是 咱们说的是这个茶饼啊，白茶的饼。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白茶两个字，就可以分享到我们今天这个有一特好听的名字，叫一块宝玉。 你来一个。 明明是个多玉。 哦，一多块玉，一块多玉。 我呀，我也自己先看一看。你知道这听假的听多了呀，这真的都放了。对，一年宝玉 啊，一年宝玉啊， 北苑贡茶的名字。 哦，你看你这么说我们就知道了啊。对，一年宝玉， 一年宝玉， 一年宝玉啊，非常有响头的。 是是是，今天的关键词白茶， 白茶。 对，我们再简单的说说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啊。之前先分享一下。米奇发了一个，他说一直呢以为杨多杰呢是戴眼镜胖乎乎的样子，今天看了视频直播，哦，原来满不是自己想象那个样子，也不戴眼镜，也不胖乎乎， 是，还是一帅哥， 戴眼镜胖乎乎的不是说你的吗？ 对，他有时候镜头切的不一样 啊， 人家看照片就是听你声音老觉得是一胖子， 是是是。 来说回茶，说回茶， 好。 姓曹的一位朋友说了，说如果不同的时间喝不同种类的不同的茶，家里边如果用紫砂壶泡啊，我大概得准备几把壶。 如果您这么问我，您可能还是想尽量呢要少准备几把，要么太多了它不好摆，不好放，不好处理， 就是、至少吧，对吧？ 好，那我说呢，一大类起码要一把。我给您先建议啊，比如说我不知道您爱不爱喝黑茶，黑茶是没有办法跟任何一种茶相融合的。我说在用壶上， 因为它味儿重， 它味儿重，色还深，它有个汤色的问题。你比如绿茶，人本身就要一清亮的汤色， 是 你再拿黑茶壶就差点意思。所以说爱喝黑茶，比如普洱啊、六堡啊、安化黑茶呀、四川的茶呀，都算是这种的。那好，你要准备一把泡黑茶的壶，紫砂啊，这是一把。那么说第二把。第二把那看您喜欢什么了，您以第一要素就是我最喜欢我常喝的我利用率最高的红茶也好，乌龙也好，白茶也好，都可以再准备一把壶。这三者之间呢最好最好不通不相通，因为味道有差别。 好，这就四把壶了， 这就四把壶了。黄茶喝的少不用了，绿茶呢也可以不用壶用，哎，这都没问题的，就用盖碗啊，喝一个鲜爽的味道都没关系。同时呢，我建议您准备一到两把的瓷壶，它比较百搭，它平时也好打理，啊，喝茶的好刷好涮。同时呢，不认茶，也就是说六大茶类泡在里边都没有问题。我觉得那样的可能在家庭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更便捷一点。当然，您说我们喜欢这壶，我喜欢收藏的，那咱单说，哎， 好啊，再来看一下理想，他说，哎，我听说白茶有抗衰老。还有减肥啊，好多功效，而且呢，号称是女人茶。 不知道 为什么叫女人茶，这我们听说过啊。他说，但是吧，白茶的茶性是属于凉性的，而且很多女士呢都是寒性体质。 对， 这可以喝白茶吗？ 我解释一下，首先来讲，您的女人茶，我先替您跟夏明老师解释一下。你知道这白茶是很多女性非常熟悉的，因为大量的用在化妆品里了。 哦， 非常多。我一到比如机场，我非常喜欢逛那个免税店看一看。 我以为你就爱进卖化妆品的店， 就是卖化妆品 啊，就卖香水啊什么的这些 化妆品。 你看成分， 看成分，好多人这是一卖点。打着这个卖点，所以那大字儿非常大，包括画着那个白茶的图案啊、花纹啊，用他那个照片都有。我做这个行业，我就很关注这个事儿，包括于甭说化妆品了，你牙膏里边还有呢， 你细看现在有那个带白茶素的牙膏， 嗯， 都有这种，它是白茶提炼物。的确在我们大家不那么认知白茶的时候，大量的白茶都是出口做了这种粗加工了， 哦， 做加工提取了大量，当然是成本比较低啊，啊，就是那种粗老一点的银针没有人那么做啊。所以说他说跟女性有关系，这有道理啊，有这种消炎呢，啊，抑制衰老啊，抗皱啊，这种作用。那当人家做工业提取啊，说咱喝能不能有这作用，要我说喝茶都有这作用，咱不能单在白茶这一件事上说。 哦， 那你说我，哎，我这体寒，这白茶不是共同犀角吗？犀角不就是寒凉的吗？那这怎么办呢？我建议您喝年份茶， 嗯， 稍有年份就行啊。16年的、15年的，搁今年都两三年了，说我能喝到12年的、11年的，那你想都快10年了。那通过这个年份来中和它的寒性，你看它的汤色呢慢慢变红，甚至有的时候我给人沏这个寿眉的时候，真有那个朋友不太懂啊，来我这喝茶呀聊天， 红茶 的，对了，真是，哎呦，您这红茶真不错，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咱这么会聊天的人都接不上这话啊， 那你应该说还行， 我不想让他这么胡子儿出去，是不是？我还是给人解释解释，我这是白茶，用白茶出这啥？他以为那白茶应该很清淡了， 嗯， 那你有年份的同时又寿眉这个级别，汤色就变深，汤色一深，我教您判断，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判断这个东西啊，四气五味，汤色深它一定也相对偏暖，它一定是有这个感觉的，它给你心里也有这种感觉吧，咱先说，所以说这个白茶说凉或者说寒，你要辩证的看，或者说分情况的看。 嗯， 那我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化妆品的广告它里头一定要加一句话，就提取自植物精华什么什么什么， 我没少看呢。 电视剧中间不都放这个？ 哦，好，一般不看电视啊。好，来，这个有好多朋友在问哪能看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手机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里边有视频直播的页面；还有在您家的电脑里边输入北京广播网，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前两天看了一节目，就是他呢有一小段就是说茶的名字的， 嗯， 说茶的名字一般都起得特好听， 是， 比如说铁观音， 嗯， 大红袍听着多大气啊， 嗯， 有的人说了说，哎，能不能换一换呀？铁观音叫铁菩萨，嗯，哎，听起来就好像不是那么雅致了哈， 嗯。 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分享过鸭屎香之后，包括像狗骨脑啊，类似于像这样的茶也跟大家分享过，所以这个名字呢，慢慢不太重要了。 对， 不过有一位叫艾米的朋友，他说，那个多姐，你能介绍一下虫屎茶吗？ 嗯。 这个是不是就不是茶了？ 不是茶， 是吧？ 不是茶， 哦， 它是这个某一些特定的这些小虫子吃过茶，其实那也不叫吃了，就像那个咱们那个蛀虫咬那个 刻过 之后，所排泄的。你怎么那么高兴啊？他一提这个，他有一些兴奋啊，可能是所排泄的这部分，把它收集起来。 哦，就跟那个鸡屎咖啡，不是 猫屎 咖 啡 似的， 嗯，鸡屎咖啡就算了，猫屎咖啡， 哦， 啊，那猫屎咖啡它其实是一种梨嘛， 对， 啊，它这种梨它的那个排泄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呢，在我们西南地区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主要是广西比较多，现在可能在云贵某些地方也有，这都没有量。这其实原来都是在一些老茶里面发现以后收集起来，你想这个样凑一斤 太难了， 这得多少参与者呀，啊， 是是是 啊，是吧，我说多含蓄，这得多少参与者，是吧， 就跟当初咱们聊过一期节目说的那个高沫似的， 是， 这得攒多少时间能攒出那么多沫来， 哎，所以说这道理是一致。这种茶呢一般也不可以久喝，它也不是一种茶，那么它呢在当地来讲是有药效的，大寒，这东西大寒， 喝了以后确实比较泻， 嗯， 有这个作用。但是偶尔都有一些不舒服的，在当时啊一些缺医少药的地方呢，的确拿它做一些调理，是这样的。 嗯、 这些年呢有点被神奇化了， 是， 哎，开始也走向市场了，哎，有人见到了。 嗯，好，再来看陈宝江啊，他说的我抢到一份啊，特别期待。然后呢他说看这个应该是看照片啊，说这份茶呢里边那个是纸包的，对吧，白纸包的，那如果打开之后我想保存，怎么保存呢？是在室温下用那塑料袋包一下还是怎么样呢？现在因为暖气嘛，啊，包括这个北京的天也特别干，这个存它需不需要注意点什么呀？ 存茶三个要素我反复在讲，我建议您呢依照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第一个叫避光，塑料袋都不合适，塑料袋都不避光，您觉得套塑料袋里边就好了，或者说就万事大吉了，那不可能。所以说呢，如果您不要打开这盒子没问题，说打开这盒子来牛皮纸袋里边带锡纸的这种，它既避光还防潮，问题就不大。北京啊说实话是真够干的，它这个好的地方就在于茶确实不容易变质，确实不容易受潮。我前两天出去我带了本书，这书搁宾馆里三天，这书都 沉了， 不光是沉了，我说实话我都闻见 翻篇都翻不过去了， 我都闻见文献的味儿了， 哎呦呵， 就出了老味儿了，这书都 自己就 新书带老味儿，因为我做文献的我经常翻这些老书啊，那是单有一个味道，那它因为是时间长陈放以后的事，我一闻这书，嘿，我这书带老味儿啊， 我以为你翻篇的时候哎呦嘴唇怎么都黑了， 那倒不至于，但是确实有点重，书肯定见沉，就说它，你就说得多潮吧， 哎， 非常潮。但北京没有这个问题， 自有黄金屋嘛， 是各有好坏吧，只能说。那对于您来讲，避光防潮，除异味儿，不用说搁在冰箱里，也别搁在厨房。说我们厨房的顶箱柜上还有地儿呢，我搁点那个，那万一明儿您炒辣椒呢？ 是 吧？那一炝锅，再一吸袋烟， 哎， 这都很正常。哎，就不要放在这些地方，尽量找一个呢，还是书房呢， 对， 也是好的呀。哎，别放阳台啊。 好， 底下这都别放。 哎，那既然说到存了，像今天这一饼，虽然是2015年的，不过也刚刚过去了三年，是不是还能再放会儿啊？ 啊，那当然能放了，一年保育嘛，就是可以放的， 哦， 可以久放嘛， 放四年， 放几年都行， 几年都行。 嗯， 哦， 我说10年20年都没问题，但是到那时候您肯定想不起我来了，说您要想起来，咱不要分享一下。 那不一定，那时候你应该还在。 啊，你就不一定。 不是说好了这节目咱们得照着30年做的 啊？那没问题，就照咱这么喝茶的劲头也没问题。 是是是， 哎，我这个茶一定是可以久存的。 嗯， 存上一些年，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也给您一种建议，就是如果您存的话，最好您先喝一回再存。 那它不完整了， 两块啊，或者两包啊，都是这道理。 哦， 就是说您找个对比项。我这个从来不动，我就搁三年。 明白你的意思 啊， 就是大家发完关键词白茶之后买两饼，一饼尝尝，另外一饼存。 如果要存的话，其实这是很好的办法， 对吧？ 就是自己观察这件事儿，这个又是有乐趣，又是自己长这个见识的时候。 嗯， 哎，就是说我们怎么学茶？学茶大量靠经验， 对， 您有这经验，您就会了。您喝过这个，这是你自己可靠的吧？三年以后，您就说，您出去就敢说，三年茶我喝没问题。我能喝出来，为什么？我是跟着这茶从一年到三年的，我门清它每年多的变化。 嗯， 我再一喝别人那茶，马上我就告诉你这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这经验就是这么长起来的。 嗯， 哎， 嗯，好吧啊，反正是能放，您就注意这个保存的方式就可以了。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白茶的大饼啊，是寿眉，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白茶”两个字就可以了。有的朋友问了，比如说这个叉问了，说。多爵能谈一谈白茶经过陈化之后各个年份的口感吗？比如说新白茶是什么口感呢？三年又是什么口感？五年又是什么口感？十年以上又是什么口感呢？谈一谈你自己喝的口感是什么？没问题啊，这样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咱们接着聊。另外呢，准备好各位的手机啊，下一时段我们将会有问题，而且有这个好礼物送出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年轻的实地文化学家、年轻的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KOP 说，我怎么听多宝宝的声音，眼前永远浮现出纳威的面孔呢？ 哦， 特别不像。 不，他想说呀，我下五子棋下的好。 我们俩玩过，我也没觉得下的好到哪儿去啊。 哎呀，有的朋友说了啊，这是我看一下是谁啊，说特别喜欢白茶，就一直等着白茶呢。哦，蓝白说了啊，说一直期待着寿眉呢，结果呢其实一直开车，好容易腾出手一买，又发现寿庆了。哎呀，这个没办法，遇到大家喜欢的往往都在第一个小时，甚至第一个半个小时就已经没有了。 是 还有机会不是？ 当然有机会了，18:18嘛。 对， 特适合这节目形式， 对吧？ 是是， 抢百万好礼就在18。 我们为什么要专门挑18:18？ 你谈一谈。 不是单单就是靠这个，我们说哎呀，这要发要发，不是太俗。就是为了给第二个小时大家抢不着这个茶的朋友们，给您一个提供一个娱乐的机会，而且也给您一个能够分享到这款茶的机会。 好， 而且是免费的，当然免费的就一份啊，就一份。这个到18:18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聊过去了，大家注意提醒一下我们啊。 聊过去了，我认真一点，认真一点， 上个表吧。 18:18的时候，多杰呢出一道题。 好， 这题不太难。2到3个字的答案啊，您只要答对，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免费送您今天的我们这个叫福字大饼，非常棒的一款茶啊。这个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就可以了啊。咱们来再来聊一聊大家发来的一些问题。 好啊。 先说一下刚刚在上一个时段最后遗留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年份茶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不是说能存吗？那3年、5年、10年它的口感，包括新茶它口感有什么区别呢？你自己觉得是什么样的呢？ 啊，有区别，汤色跟味道都有区别。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首先来讲呢，随着年份的加深，很多朋友会有一个误区，认为味道是越来越重了，不一定是这样的。 或者说颜色越来越深了。 也不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它有一个过程，从颜色角度来讲呢，它都会在自己的原有基础之上加深，但不会变得太深。你比如说拿白茶举例，大家都知道顶级的叫白毫银针，头彩的白毫银针的汤色成黄白色，我说新茶成黄白色，那你说它过10年以后它能成红色的吗？它成不了红色，它最多就成一个 白色。 菊花茶那色 差不多，比菊花茶可能再深一点，橙色到头了，不能再比这深了。所以说它都是在自己原有基础之上适当加深，它不可能。你比如那个寿眉，比如说新茶的汤色呢，其实还是很接近于牡丹的，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后期转化的比较快。但是最多到什么颜色呢？最多到琥珀色，到头了。你说它能跟那个六宝似的吗？六宝出黑色了啊，那颜色很深。我原来开玩笑的讲，我说我们那不懂茶的朋友来了以后说，哟，您这怎么还喝生抽啊？啊，这不是生抽啊，这那个颜色很像，你回一回是不是挺像的？那白茶再怎么料不出那色来，甭说料出那色来，料出跟那类似的色来，他一定缩我手脚。 你认识的朋友真杂 啊！我是净认识的不会喝茶的朋友了，天天气我。那么这个茶的颜色，我说的是汤色，味道来讲，应该讲。口感的变化大于味道的变化，怎么讲这话？随着年份的增加，口感会变得更加的柔滑、柔滑，还有见一个顺，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就该变粘稠了。 哦， 我喝过最老的茶，我原来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啊，白茶，我说的是白茶，80年代的，大概就搁到今天说不到40年吧，差不多吧，将近40年，30多年的这茶，30多年的白茶是散的。级别呢，就是我看就基本上是介于牡丹跟寿眉之间了，不是太高等的牡丹。这个茶是家里自存的，喝起来的感觉我跟您讲一下， 像什么呢？像香油。 哦哟， 是像香油的， 色像 是 口感像， 就是到嗓子眼你不想咽，它都滑一下。 对了，对了，对了，是一种很滑顺粘稠的这种感觉，带一点点这种感觉了。 那要是再往时间久了，它还不得粘嘴的那种感觉了？ 那还真没喝 过。粘稠了就得， 反正是比较的粘，比较粘稠。 天 哪！有一种你会感觉到在嘴里有一种抓力，是有一点抓力的， 哎、 就是能够感觉到这东西的。 哎、厉害了，厉害了！ 那它味道呢？ 味道其实比较轻。 你看、 哦、 味道比较轻，茶味比较淡，药味比较重， 嗯， 出了药味了。我们知道这茶本身它是一种药，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药性慢慢的显现，它的欣赏性在变弱。 嗯， 我们说喝一些茶，它兰花香啊，啊，它这个香那个香啊，比如说我喝单丛，包括其他茶，您真的老单丛也没有这香了。 嗯， 它原身说它是米兰香的，你二十年以后你再看它还是米兰香吗？不像了，不像了，它趋同趋于一种药香感。啊，木质感，一种药香感，这是它应有的口感和味道。 所以说，要是做茶叶蛋的话，还是新茶好。 我都白说刚才这， 快说你认识什么样的朋友？ 哎，有一种朋友就是你跟他聊半天，他就问你茶叶蛋怎么做呀？ 哎，这不是也是对吧？ 茶 的衍生品嘛，对不对？ 是 是 是茶文化的一部分 啊。好，那个爱观毛就说了，哎，多宝宝，茶叶正常存放情况下，真的能放好几十年还能喝吗？它本质就没有变化吗？当然有变化， 有变化呀。 嗯， 不是所有的茶都能久放，但是某一些茶的种类，黑茶呀、白茶呀，包括一些乌龙啊，还是可以放得很久的。放很久之后呢，基本上你想品到它的味道啊，是很少的，香是很低的。 嗯， 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说新老茶之间没有可比性，也没有说就完全要这个包扬这个老茶贬低新茶，不是这样的。新茶的鲜爽是老茶没法替代的，新茶的个味道的丰富感觉是老茶没法替代的。那你说这俩怎么比较呢？不是一个等量级，不是一种比较方式。老茶的感觉是什么呢？老茶就是一种我认为它的体感大于它的口感。 嗯， 说谁要说喝出这老茶有千万种味道来，我觉得那您多少有点附会了。但是喝下去以后，我说实话，我有感觉。包括我前一段时间到我国的台湾啊，咱们宝岛台湾，喝人家请我们喝茶，说杨老师来了，咱每回到那儿，真确实是都是把那老茶拿来咱喝一回，小仪式感了，有点那种感觉。 嗯、 喝那茶叶，说实话，当时都冒汗。 啊，是吗？ 非常通畅，就是我讲通畅是毛孔的通畅。 板蓝根是吗？ 百兰根都出不了这么多汗、啊、 天哪， 所以说轻微 通了， 轻微的感冒有些作用。他那时候给我喝的是一款普洱、哦、大概是不到四十年的吧。 哇、 哦啊、那个感觉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说它的味道有多么的好， 嗯， 我认为不是的。你给大量刚喝茶的人喝，他一定选新茶，又香又甜、 啊、对， 这茶他一看这颜色带这口感，他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所以我说老茶叫体感大于口感、 嗯、 有了喝一口是个乐趣， 嗯， 不是非它不可。 哎，正好说到这儿了，又说到这普洱了。这个马里奥兄弟啊，发来一个说，三年前存了两饼古树普洱，我是用牛皮纸盒保存的。前几天吧，吃的有点油腻了，我就打开喝，啊，喝完之后感觉吧，这味儿怪怪的，是因为我存的有问题吗？就喝着就一股干树叶子味儿。哎，这就是您刚刚说那木质感，是不是就这干树叶子味儿啊？ 嗯，有可能是。又回到这个话题了，因为我看您之前可能不见得喝过这个茶，您完全刚打开，你就不知道它跟今天的变化之间的间隔是多少。 嗯， 它是原来就这味儿啊、 嗯， 还是让您放坏了是这味儿啊？ 对， 所以说我不能说 是人放坏。他可能觉得既然是古树普洱，因为古树普洱我也见过啊， 甜甜的香香的。 哎，对对对对对，他可能就觉得味儿不应该是这样的。 嗯，那一切还是以您自己的口感为第一原则。这是咱们聊天这么说，不爱喝的先不要喝了，是吧？这是第一点。那因为我还没法给您判断，比如是您料的不好啊，是咱茶本身的问题啊，我觉得不见得赖您。哎，或者说这口感真就是这样，因为年份茶，我说的尤其是和普洱的年份茶，还真有人喝不惯。 嗯， 还真有人喝不惯。 是，快，小胖跟他发一私信，快拿今天这饼跟他换。 今天这饼都送出去了，哎，我拿其他东西给你换去 吧。你还有什么呀？ 我那儿有一个特开胃的一个。 把砖哗哗给我的， 我那砖 哦，你给他了？ 我不是说我一喝那个就走肚子走特猛、 四川那个啊， 他说没感觉， 我喝完嘛事儿没有，特通特正常啊。 哦、你说你就可见吗、嗯？那你砖里 还 没有乳糖？ 这个，咱周二啊，原来老有一个诊所环节啊， 嗯、 就是两位大夫呢问诊。 嗯， 今天咱开张一回啊，正好有一病人， 嗯， 叫皮懒说了，我呀，常寒胃寒，哎，我这种人适合喝什么茶呢？像白茶，我能喝吗？ 可以啊，稍微喝一点带年份的， 淡点的。 哇，他是胃寒吗？ 他胃寒， 常寒胃寒 啊。你胃寒的话， 底下都寒 啊啊，那你肯定还是要喝一点这种年份的会好一些，汤色深一点的。 或者就是您跟南方人学，在喝这个的时候往里加点东西， 加点什么呀？ 比如说枸杞呀、啊，就等等这些。 哇，当然是可以了，当然没有问题， 对吧？包括那个西洋参的参片。 嗯， 哎，这就会缓解很多，而且喝起来更甜。 哎，像这位朋友这样的，第一个他不太适合喝特别高档的茶。 嗯 嗯，高档茶一般都细嫩。 一句话就给人否了， 这不是坏事儿。 哎 啊，粗茶淡饭保平安。 对， 那您喝那么高档的茶，比如说嫩采的绿茶、头采的白茶，类似于这种吧，包括轻发酵的乌龙茶，都是属于高档茶。我跟你讲，都是贵的。但是这种茶呢，坦白讲，对胃肠的刺激都比较大。不适合您这样的体质，您比较适合什么呢？粗茶淡饭，白茶得到寿眉这级别，喝黑茶得到六宝这级别，得相对来讲是枝叶都有，完了带有茶梗，那这样喝起来甜甜的、香香的， 嗯、 对您的胃肠刺激都会比较小。 嗯，哎，就咱们今天这主题，因为今天分享的是白茶，而且主题不是茶理嘛。 嗯， 对于茶理，因为你研究了很多。那个茶的一些文献等等，就你知道的那个时候，比如说啊，皇室的人，然后要送人东西，或者底下人要送皇室的，或者说哎，就比如说小胖酒品啊，我是一食品，哎，我们俩之间互相馈赠茶的这个，大概它有一个什么区间没有？ 区间是讲价格吗？ 嗯。对，或者说品相、口感， 嗯，是这样说。那拿这个大臣给皇上送茶吧，人家不叫送了，这得叫供。 对对、 哎， 供。 皇上要给大臣送茶呢，不能叫送了，叫赐。哎，这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得换个讲法哈。以前这个在清代的时候，就是这供茶，就是大臣要给皇上送点，是吧？这个很正常，是吧？给领导递了点吧，递了点茶叶，他递了不是一点儿，他以多少来递了呢？你比如说当时的这个。总督一级，总督巡抚这级别的，那我们看到内务府的这个档案里边记载，龙井茶是100瓶起， 100瓶起 啊，论大瓶装啊，100瓶起，啊，上等那个这个碧螺春也是100瓶起，就是没有三盒两盒这道理，都是100瓶来，都到这级别。你比如说云贵总督进普洱大茶100元就是100片。普洱中茶100元，普洱小茶100元，普洱茶糕150匣，都得按这个等量齐往里进。因为那皇上呢，等于说那这么多皇上喝了吗？洗澡都够了，皇上的肯定是喝不了，皇上也不拿这洗澡。 后宫佳丽3000呢， 皇上再分， 再反赐， 再反赐赐给，比如说王公大臣呐、啊，杯子杯乐呀，还有一些外国的使节， 对， 大量的还要赐，所以皇上用量比较大呀。所以这大臣给的时候呢，也得多给皇上老爷子备点啊。 嗯， 所以你得知道那量是很恐怖的。 嗯， 一年啊，你这还有重叠性，啊，就是说河道总督送一回龙井，浙江总督送一回龙井，他都重叠着。这皇上一年龙井收400瓶， 嚯 啊，龙井按400瓶银瓶啊装400瓶算，这瓶留下来我看也不错。 就不说爱卿有花茶吗？ 哎，真的，遍寻茶单，就是贡茶茶单里面，就确实没有进送花茶的啊。 就是逮着你要当皇上吧， 哎， 合适。 哎， 人家说，哎呀，这皇上不会喝，就爱喝花茶。 哎 ， 来，18:18已经到了，百万豪礼等你呢，马上就要开始了。 啊、哦，还真是没。 先进一条广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 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怎么样，有没有感觉 特别好？我们今天这个改成摇一摇了是吧？ 不用摇啊，只需要答题，答题答对一道题，最快的答到的那位朋友就可以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奖品了， 是350克的大饼，白茶饼， 而且不需要与人分享，只是您的哟。 你们俩找着自我了，这之前都是一种装扮，这回是找着自我了。 哎呀呀呀呀呀， 好，出个题吧。 出个题啊， 出个题啊。 哎，别太难啊。 不太难，不太难。 字儿别太多， 不太多。那我先问问您，得把那答题方式给大家说好了。 不能是 ABC 选择， 不能，不能是。 对， 肯定是要出答案的。 哎， 答哪儿啊？先说说给大家。 当然的，微信公众平台。 好，那行 了呀， 对，行 了，不能给你发私信 啊，但是要求准确啊。如果字儿您发错了，也算是错。 哎。 好吧， 不很简单，很简单， 哦、 不会太难，所以大家就看谁一直在听我们这节目了，对吧？ 就跟今天咱们聊这个，说到过， 哎，那倒没有， 哦，也没有 啊。这个我不是讲不捧你啊，我尽量找一个难度适中的、又扣题的啊。 好好，来吧， 这个 当然也不能太容易啊， 啊，不会太容易，不会太容易啊，怎么太容易你不过瘾呢？是怎么着？ 人家等于竞争很激烈， 说不说呀？到底是、 啊、来。 来，我说一下啊，那个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我们的第一部茶书叫《茶经》吧，这不是题目啊，不是题目。那《茶经》里作者呢叫陆羽吧，这也不是题目啊。《茶经》呢分为了上中下三卷，这不是题目。那上中下三卷一共是多少章？这就是题目。 好，多少章？如果要是大家看过多杰新出的那部作品的话，就应该知道。 那肯定看过《茶经》就应该知道了，也没问题。 哦， 哎， 哦，三部里边还分 三卷， 三卷里边还分 卷下 好多章 啊，一共三章。 哎呦，好好好啊，好多朋友都已经答了，但不知道对不对的啊，反正第 一 个答对的。这反正是一数字， 那肯定 是 吧？ 是 啊， 是一数字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今天送您啊一个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白茶的大饼， 是 啊，就是这个福字饼啊。等答对了之后，我们挑出来了之后啊，告诉您，您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我们， 会让我们的编辑给您发私信。 对对对对对，好吧好吧，这个问答就到这儿呀，过得太快。 不刺激， 这嗨点太短， 等 你知道吗？ 以后改俩小时都干这个， 我不再送你 要把我那砖送人。 哎呀，挺开心啊，特别开心，好好好啊。各位答着题啊，我们继续来聊着我们今天说的茶啊。这个刚刚咱不是说那诊所 茶礼 啊，诊所啊， 诊所、 给大夫收礼送礼啊，现在人家都不收了啊。 哎， 但是呢，我觉得分享点茶挺好的，对吧？说回到诊所的问题啊，因为有好多这个身体有状况的朋友来问了，应该喝点什么茶？刚刚不是说胃寒的朋友，您尽量喝点淡的啊，别喝太辛的。王格说了，我胃酸过多可以喝什么茶呀？ 嗯，胃酸过多还好，相对还好。您比如说这个月份来点红茶， 嗯， 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我教您，咱们在家里自己做点奶茶。 嗯， 而且不光这，我倒建议他，如果要是想喝茶，您最好再搭配着吃一点茶点。 那是肯定的，你讲的这很对。 你不能干吃那个 啊，不能干喝。 对对对， 啊，不能干喝，空腹喝茶。我说一个这个最近的经验啊，想起这位朋友这问题了。我跟您那个不一样，您是胃酸过多，我这是胃酸不足，像您吃多了， 不消化， 啊，不消化，不消化。 你可以吃大山楂丸啊。 那不是异国他乡没有吗？这个 冻的益酸菌呢？ 啊，什么东西？ 可以活动的乳酸菌 啊，不用， 益生菌。 他前两天去新加坡了，肯定是在那边吃当地的美食太多， 吃太多了，吃太多了。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当地啊，都喝这六宝茶。 嗯， 我们知道在南洋华侨是最爱喝六宝茶的。哎，我们这到老茶庄呢，也拜访了，人家给我们六宝茶喝，我就说，我说您装点给我。我装点六宝茶，我想一主意，第二天早上起来在酒店空腹喝六宝，我跟你说效果特别好，你一点都不觉得刺激，真的不刺激啊，因为本身六宝就有一些饱和感， 之前也有很多朋友都说过这问题，就是说杨老师，我们有空腹喝六宝的习惯，在当地， 嗯， 先喝，有点像咱北京人先喝这花茶，早上起来先涮涮，这道理有点差不多啊。 喝透了， 喝透了再吃，然后再把点匣子打开，再掰两块点去， 对对对， 是吧？我看以前咱们这胡同的大妈们都好这吃法啊， 对对对， 有道理。我这回一喝六宝茶，泡浓一点，早上起来先喝，喝完了下楼吃早餐，特别的舒爽。你乐什么呀？ 他正看答题的呢，哦，答什么都有， 特逗， 有有居然花生，人家写的593， 嗯， 您说的这是价格吗？ 还有说42张， 嗯， 42 当 经 啊，这是。 还有苏静雅说了，哎呀，听完你们出这题，我就默默的删掉了姓名和电话。 哦，不至于的，那说明我这个课讲的还不够好，这普及程度不够高。 没有，人家还有听众直接在上的，人也没回答问题，直接发了一截图，就是今天你上节目的视频的截图， 哦， 就代表人家还是看咱们节目， 嗯， 看的同时在听。 太好了，太好了。 是，也有朋友问问题是什么来着， 不赶趟了，朋友 估计是不赶趟，42都出来了，你想想， 是是是，不赶趟了， 嗯， 啊， 好啊， 别着急啊，咱们半点广告之后咱们可以说正 啊，说说 答案，对对对对对对， 后来呢，你喝完了以后反应 舒服，舒服，你不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胃里会有抽搐感呀，或者有这种痉挛的感觉，一点都没有，反而是一种饱和感。啊，喝完了以后觉得非常的暖，同时呢，你会觉得上一天吃下去的这种油脂类的东西好像一扫而净了，从口腔里边，哎，一直到肚子里边的感觉都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一个是你在那边吃的相对比较多的同时，我倒是觉得是因为你有点水土不服，因为那边暖和。 嗯，有关系， 对吧？ 肯定有关系， 所以你有点停食， 而且还有一个道理，就是到哪儿喝哪儿的茶，人当地为什么爱喝这六宝茶呀？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是吧？为什么龙井在当地消不开呀？ 对， 它一定有道理，而且它那水泡着六宝茶还真好喝。 是是是， 啊，这个玩意儿说明到当地才会理解这东西为什么当年远销南洋，还有这么好的销量，离不开，有道理。 嗯，好啊，来，咱们今天聊的是茶礼啊，咱回答一个关于送礼的问题。小鱼说了，我想弄点普洱茶送礼，什么普洱茶比较好呢？适合送人呢？ 哎呀，那还得看您的预算啊。这是，我说实话，您别觉得我这人庸俗啊，因为这普洱茶现在要想大概齐可以的话，价钱可不低， 四位数。 啊，得四位数 啊，这么贵呀？ 我建议您这样好不好？您听我的，别送生茶，送熟茶。熟茶的价格一般普遍不会很高，但接受程度比较高，哎，大量的人都能够喝熟茶，老年人呢，女同志啊，啊都没问题，喝熟茶都没问题。熟茶呢品牌比较多，大品牌选一款，价位适中的、中规中矩的就行了。 大概多少钱能喝呀？ 400-500吧。 哟，真是不便宜。 嗯， 哈，好，擎天柱问了，我最近一喝黑茶就饿。正常吗？ 太正常了， 特别正常。 哎，你跟我母亲是一个症状，啊，这真是一个症状啊！我们老太太今天还跟我说呢，说最近啊，这个减肥啊，不能喝茶了，一喝就饿。我说这是太科学了，说这。 好嘞啊，今天咱们一块儿来聊茶啊，同时那个也跟大家分享，也有特别好玩的送茶的一个环节。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许个新年愿望吧，万一实现了呢？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个简单，现在就帮你实现。即日起购全新途观 L， 享6000元置换补贴，首付50%，还可享2年零利率。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如你所愿，大有可想。上汽大众400-820-1111。 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

就在刚刚啊，广告时段和信息时段的时候啊，我们几位在外边热火朝天的在寻找第一个答对的那位朋友。 是最开始答对的头两篇吧，答什么的都有。 嗯， 哎，老多，你跟大家说，是不是头两篇没有答对的？ 我真是我没想到啊，这能没想到能设到这个程度啊！真的，这数字啊，你可能能连上。 嗯， 就是从几的都有，个位数的，两位数的， 百位的， 三位数的，四位数好像还没看见，我一会儿再找找、啊。 是有四位的 啊，还有四位数， 有有、 啊、四位数。 我先是还想，哎呦天哪，照分机写的， 照字典写的那是啊，这个写对的，而且那这听着可真， 嗯， 您知道吗？就听着特真， 嗯， 就是都是带零头的。 呵， 36啊，43呢，就你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的，43呢，是不是57呀、啊？啊，这都有啊，84啊， 他是按双色球走的 啊，可能是吧？那这个不对呀、啊，问题是，那你说对了，但是说实话，答对的是多数。刚才我在外边提意见，我说这花花老师，咱们把答对同念一下吧。 嗯， 他急了，我说是好多页的这叫， 因为。那么多朋友、 啊、 答对的是多数， 那肯定是、 哦、那肯定了解的还是占多数的、 啊、 当然了，就是 对 头一位答对的还是少数 啊。那当然您这个话说的又科学又辩证。 嗯，对，那手最快的答对的是哪位啊？ 看到了，是叫黑八度。 对，黑八度这位朋友啊，这个我不知道您发您的手机号码和您的这个邮寄地址联系方式没有啊？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恭喜您了啊，提前祝您新年快乐。好啊，来，这个接下来咱们继续聊茶。嗯，这个有朋友说了特逗啊、哦、刚看到一个，这个是路遥问了， 嗯， 哎，问一下啊，木盒装的普洱茶好吗？据说是民国的，说是拆房子拆出来的。 嗯，咱这个你不着急啊，反正你也是民国的，你不着急了。这个我先说一下啊，我忘了一事儿啊。 这个茶如果您要喝的话，呼嘴 啊，不是这个问题，这个很严重啊。咱没说那正确答案、啊。 哦，对对对， 哦哦 哦, 哦、 啊，所以我说的民国的不着急， 哦、是这 么多年一直等。 民国先放一放，先放一 放,、 啊、放, 一放 几张啊？ 啊，是这个我说的正确答案啊，这白热闹了。咱们是知识性趣味性嘛，对不对？这茶经呢是陆羽写就的，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茶学经典，分为了上中下三卷，那就是卷上、卷中和卷下，一共呢是10章节。 嗯 嗯， 所以要答10是对的。 嗯， 我们真有一位朋友真太用心了，写10，他写的是10普洱白，那10字儿错了呀。 哎呀， 哎，得写这章节的章， 太可惜了， 就这么错过了。当然也有好多朋友，人家特别知道啊，说是前9都是带字儿的，最后一张是画。 嗯，不那么准确。 哦哟， 哎，您望文生义的讲是对的，说明您是看过《茶经》的。第10叫十之图，那、 嗯、 说十之图是不是一定就是带着配图插画的这性质呢？ 嗯， 不是，它讲的是一种学习的方法。十之图的这个图像什么呢？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屏风。 哦， 他是说把重要的内容写下来以后啊，崩在这屏风上，哎，崩是我家的人叫张挂于其上， 嗯， 哎，那这样能怎么样呢？叫积于目而存于胸，就是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让我时时刻刻都能看得见。这个道理像什么呢？今天我们在学校里边还有这情况，你看我们学校走廊里边有什么？有名人警句，道理是一样的。把那名人警句放大了写下来，哎，给配上图，或者说没有图都可以。那大量名人警句我看也没有图，直接就挂在那个明显的位置，哎，小朋友们走来走去看得到， 类似于座右铭啊。 对了，哎，那这种东西，这个叫十之图的内容。 嗯， 所以它是一种张挂，它讲的是一种学习茶经的方法。 嗯， 哎，那些画都是他自己画的吗？ 没有画，它是字儿。 哦, 是字儿， 它是字儿，把最重要的字儿，就跟您刚才说的名人警句、座右铭一个道理。 明白。 茶经里边的金句吧，写下来， 嗯， 崩在这种屏风上。 好，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不知道是十章、我在刷大家答案的时候，因为非常多啊，我就刷出来其中有一页，起的名字我就不念了啊。也特有文化一朋友说了，茶经啊，7万多字，总共18章。我说，哟，你看人家多厉害。最后不是正确的呀， 他连那前面也没说对， 七万多字也是， 七千多字 啊、哦，七千多字， 您可能说错，你说错了吧？还没写对， 没有，他真的七，我还数来着呢 啊，七万多字 啊， 七千多字，《茶经》是七千多字，一共是共十章， 可能人家又续了个 啊，七万多字是续《茶经》 哦，你看 啊，清代陆廷灿写了一部续《茶经》，是七万多字。 那您还是懂的，您还是 懂，那肯定懂。 是是是，好啊，这个问题呢，咱们就到这儿了。以后这些特别娱乐的环节，咱们还是应该有一些。 可以，可以， 有一些。 对，包括比如节前了， 对 吧？ 没问题。 然后多宝宝来带一本他那一茶一世界。 对 吧？ 对， 然后也可以跟大家这么分享一下。 没问题， 是的，是的。那个，接下来说说这个民国的普洱吧。 木盒装 的，这不是什么盒的问题，这个重点是拆房拆出来的，这个拆房拆出来的那是在哪儿搁的呢？房梁上边， 反正藏得很隐蔽 啊， 要不就砌在墙里了， 很难。我跟您说实话，这种东西我还真见过一些，我不知道是您买的朋友送的啊，别这个服了您的这性，但是呢，坦白讲，不太可靠， 就是类似于讲故事了， 不用类似了，您别那么含蓄，那就是讲故事 啊，就是讲故事。 茶不是一种古董，也不要把茶当做一种古董，它是真的，咱都有买与不买的可能性。它是不是保存的好？它就是民国的又怎么样？中间这么长的时间段呢，是风吹过、日晒过、雨淋过、受过潮、受过虫，都是问题，也不见得就是高档茶的等号代名词。何况于说这还存着疑呢。这茶还跟古董瓶子有区别，古董瓶子您摆摆看看，插着花它不漏水，都挺好。我觉得没什么， 这至少还能当个摆设， 肯定能当个摆设。咱这盘子炸点意思，咱搁个果盘，那就算奢侈的了，也不错的。高仿果盘怎么着啊？这不行啊，这得往嘴里喝呀， 还挺危险。 肯定危险，他做过就是做过假的东西，你往嘴里喝着上笑得了吗？那肯定不行。我不建议啊，我不建议。 哎， 发私信咱们换。 啥都不 换， 扔了吧啊！ 我家伙，你这更直白，我这紧着给圆圈着说啊，就是你告诉人扔了吧。 这种我觉得真不靠谱，是吧？真不靠谱，尤其是入口的东西，多杰说的特对啊。这个或者摆着吧，是吧？摆着吧啊！来，这个说路人甲也有问题了，说哎，刚听您说啊，像普洱的话，四五百的能喝，我买那一百多块，那是不是假的呀？ 也看东西，看是什么，看您的那个量、大小多少，是吧？你买的是小块砖，那一百克的，你单说。我说的是七子饼，那还不一样 啊，三五七的嘛，七子饼。 再来看松晨啊，说我最近就喝了一款白茶，在那个包装纸上写的是2008年的白茶， 喝 十年了啊。煮的时候吧，就有好多泡泡。 那就开了呗， 噼啦啦，噗噗噗噗，然后冒泡泡。哎，这是因为甜度高，所以它冒泡泡吗？但是喝啊，我入口的时候有点苦。后来才会有一点回甘，你说我这就是包装纸上那年份我能信吗？当时2008年买的时候啊，不是，他也不一定2008年买的，反正他买的时候200块钱， 啊，那不贵，听这意思买的时间不长，要是长的话您干嘛不信呢？您那就是那年的，对不对？ 哎、 200块钱2008年的这个够呛。先看价钱，当然人家万一有这个捡着漏的机会，但是不多、 那你分析一下呗，煮的时候好多泡泡， 好多泡泡。我这粗鄙的认识，泡泡都是碳酸产生。 我觉得起泡正常，开了嘛。 对，开了肯定是起泡。 对吧？ 啊，你想给他乐的，你倒不错，你坐在直播间听节目，你这是，哎呀，你这个。我是这样想的，这我不看它冒泡啊，冒泡可能水温高，你这口感是有问题的，是吧？先苦，我觉得，哎，像这种老茶有两个可能性，您再试，先泡后煮，看看能不能不苦。那说是不是煮的过浓，所以它才苦？煮的过浓应该是咽，你知道那咽跟苦中间是有差距的。我认为啊，咽跟苦中间是有差距的。有的那种做旧茶，它真的有一种苦感，那种苦，这位朋友你体会有没有？这种苦是一种刺痛感，它非常尖锐的苦。咽茶是满口咽，是涩，又苦又涩又很浓厚的茶味搁在一起，那叫咽。苦就是苦，那药汤子就是苦的。 它是一种很尖锐的感觉，能够刺破其他的味觉。 就比如说你喝绿茶喝厌了，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喝苦丁就是那感觉。 啊，苦丁，哎呀，那 你说那种苦丁那感觉，那就那种苦是尖锐的。你看你的茶有没有那感觉？如果有那样的一个味道，那可能也有存疑的感觉。再有就是说喝完了以后的感觉，什么感觉？先看嗓子，干不干，锁不锁。啊，这个也很重要。说喝完了以后不舒服，这嗓子老跟有东西下不去似的，这也有问题。这可能是做的就是白茶。 嗯， 所以我说白茶这道理这两年也有点危险，就在这儿呢。不行，您就买新的。新的呢，说白了就是一个贵和便宜的问题。 搁久了不是一样吗？ 是，但那哪怕说就是新茶，您买了，它本身比如这茶值这价钱是一定的，您花了高于它20%-30%的价钱，那不要紧的，那不要紧的，您喜欢也无所谓的事儿。 嗯， 但是他不起码不至于作假，还没有把新茶作假呢，对吧？这两回事。 对对对，这个刚刚说那个说那个民国茶的那位路遥那位朋友，人家喝了啊，说这个他其实喝的时候也是存疑的，说这可能吗？但是人家喝完之后感觉味道还是比较纯正的，没有什么杂味，很浓 啊。有这种茶， 嗯， 就是我这么跟您讲吧，咱们我是。当小人您当君子啊，就是说有这么一路茶，现在是茶还可以，不是那个年份的就是了，比如说相对还可以的，但是这种还特逗，一般它都是普洱啊，拿别的茶冲， 嚯， 比如说湖南黑茶， 嗯， 弄一个也还差不多的，换一包装，他跟你说这茶这是老茶，比如说多少年多少年的，这种茶也有一好处呢，就是说喝着也还可以， 嗯， 也还挺舒服的，还您就当那么喝呗。也还行，但是它是不是那个年份的呢？那很难。 是， 那到这年份的这茶叶呀，非常非常贵，就不是贵到一定程度了。像我这种喝蹭茶，从来就没蹭着过。你想想，这够多贵吗？嗯， 好，特别好 啊， 啊， 特别好。 咱这人缘，你算的就，嗯，都不行。 是 不 是 是 是 是， 是， 哎， 特别好。 我就给您讲这道理，您就知道这东西得多贵。 你只能说你没从拆迁的那里吃着过 啊，那倒是肯定。我还是奔那边赚的少。 哎。思琪说了，普洱茶这个茶的棉纸上面有虫子眼儿，我这茶还能喝吗？ 能喝能喝，那倒不要紧的，因为大量的这普洱茶呢都被有这种蛀咬的痕迹，尤其是年份深一点的，在南方存储过的都比较多，在北方存过的茶这种现象很少见的，但在南方是很多见的，比如说两广地区，广东啊，甚至还在广西地区都有都有，这不要紧的。 嗯， 嗯，看茶。 好，安妮妈妈说了，上一次就分享的那个泰姆益茶， 哎， 那个是年份白茶吗？ 2016年的， 嗯，算反正过了几年吧。 啊，那个茶是你说怎么？ 没事，人家就问一下 啊， 算年份茶吗？ 啊，是2016年的，我不觉得不算年份茶吧？ 对， 啊，这个咱 们算次新茶 啊，您还真是好说点概念，可以吧？我觉得是算还不错顺口的茶，我这回出门就带了一包茶，带的是泰姆益茶， 嗯， 我自己带泰姆益茶， 花花应该说九成新的对吧， 二手货。 人家还有一个问题啊，说天目湖白茶这属于白茶吗？ 绿茶， 是绿茶， 绿茶， 哦， 啊，这跟那个安吉白是一个道理 哦， 嗯。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段小周说了，问一下多宝宝，这个熟普洱啊，第二泡的时候这汤色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13年的茶之前喝从来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再泡泡试试。汤色变浑的原因当然有很多种， 就咱们把水的问题跑出去先 啊，那 而且泡估计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之前人家喝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 综合判断，因为这茶一定要综合判断，别看到一个现象咱们就把它下定论，看口感，口感因为您之前喝过这款茶有没有区别，有没有觉得明显的有比如说不同的味道，我说的味道是让您不愉快的味道，您注意啊，不管什么不愉快的味道都算上，您之前喝觉得应该是很好才会继续喝的，那是让您愉快的，有没有那种不愉快感，比如说一种刺激的味道，或者说一种很奇怪难以形容的味道都可能，看有没有这个味道，喝下去感觉一下口感，就是杂味的同时舌头上的感觉，两腮的感觉有没有很重啊，比如说觉得不舒爽，明显的抓力，我想说什么呢，那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茶叶变质了， 嗯， 就我说都是最坏打算，有可能是茶叶变质它就会有浑浊现象，这是一定的，它应该是清澈的，这不假啊，这不假，看看如果说都没问题，一两回变浑浊这咱单说， 嗯 啊，也不要一下把人就给否定了， 但是喝茶呀、跟喝红酒啊，反正这有点意思。我觉得就他的经验呀很重要。 嗯， 因为有的时候啊，你要会喝的啊，会喝的，人家把那种苦味啊，或者是涩味，或者您说的那艳味，人家是能喝出来好的。 嗯， 可能您要是不会喝茶的，一喝，哟，这什么茶呀？太苦了，太涩了，不好喝。但是人家说，哟，这可是难得的东西，可能您这得靠经验慢慢的累积才能喝出来。 审美都是后天的， 嗯， 审美一定不是先天的啊。我们觉得，我那天看了一本书啊，这是一个日本学者写的，他是一个历史学的著作，他里边讲了一个观点，我觉得有道理。他说，世界上大量成瘾的东西，你比如说咖啡， 嗯， 茶，甚至于烟草啊，酒，都一定是人类先天摄取的时候觉得不太好喝的，不太欣赏的。那给那小朋友说来点咖啡，他这苦，他不爱喝，尤其是手冲咖啡。但是手中咖啡今天很多人着迷，说它这个苦，它这个酸后边带有花香，带有一些烘焙产生的香气，茶也是一样，好像也有点类似于的特性。但是后期呢，经过我们的习得，包括我们不断的这种适应之后，我们确实能发现这其中让人着迷的部分。 嗯， 这个是肯定有的。 哎，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博士不是说今天应该跟多杰分享一下？ 对对对， 昨天那题 就是那个皇上喝的那个茶叫三清茶。 三清茶， 哎对，然后据多杰老师曾经说过，那不是什么好茶，是因为这个皇上不懂。 嗯，不太懂。 真的吗？ 它是一种应该我们叫做这个清饮系列之外的一种，清饮就是茶跟水，这两者之间没有其他的乱味， 是类似于咱们现在所谓的庞大海， 像今天的三炮台。 哦，三炮台， 嗯， 就也是袋儿里头都是自己搭配进去的， 对，皇上不用袋，皇上现搭配。 哦， 三清茶这谁说的？ 就昨天 那，昨儿博士说的啊。他跟你说三清是哪三清了吗？ 没有，所以说今天因为他说他怕他解释不清楚， 说了一个给忘了。 哦，给忘了， 希望让你今天他加以解释。 哦，三清啊是这样的，三清里边没有茶，三清是三种我们说清洁高雅之物外加上一款打底的绿茶。三清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的第一个是梅花，梅花起一个视觉上的作用，那点缀有梅花星星点点飘在我们的茶碗之中，感觉非常好，而且呢它有淡淡的清香之气，梅花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松子，松子儿这东西呢起一个口感醇和的作用， 嗯， 它有一点油脂性的口感， 啊， 哎，这个泡进去。第三个来讲呢，一般的用的是佛手刮切条，佛手花切细条，搁你吃过佛手的朋友或者感受过这东西，你知道它的味道是偏酸的，它增加一种果酸的感觉，那么也调整整个茶中的味道。那茶本身是苦的，或者说是甘甜的，它没有这种酸口，酸口它不产生，那靠谁产生？靠这个佛手柑产生，然后这佛手花的味道进去。所以三清呢，这三者梅花、佛手、松子就是松树了。 嗯， 那这三者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又都是文化符号，都是象征高洁之意，这符合文人的审美取向，所以把这三样加在茶里，这个茶增加了文化的附加值。 然后底是绿茶， 底是绿茶，用一个绿茶打底就行了。 嗯， 乾隆皇上呢一般就是龙井打底啊，龙井打底比较多。 哎，你还真别说，就是解释完了之后，我觉得如果三清茶能作为一个就是成品出现啊，也是一个送礼的好东西。 是 不是？ 是 它那个意味。对啊，今天咱们说的是茶礼，最后呢也就剩那么一点时间了，一会儿咱来说一说，因为我不刚才说了吗，不是说所有人他可能都能欣赏那个茶的，但是送礼的话尽量送一些大家都适合大家所有人的口味，基本上您喝了不会觉得哟这么怪啊。还有一个我觉得特重要的就是精放 啊， 您放完您送完了之后可能人家得稍微存一存。 对， 咱进一条广告回来让多杰给总结总结。 好 好吧。 加班稳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吧，咱们说说这个春节送点什么茶最好。 哎，送茶是这样，这个刚才二位老师问我说有没有比较适合大家伙的茶，但是夏明老师说的一点他提醒了我啊，你看这人家庸俗归庸俗，但有的时候啊说的还是在 理儿， 在点儿，在点儿上，他就跟咱们这些人想的不一样啊。 人间至味 啊，好好好 啊， 人间至味啊，这个是沧桑，不是，这个茶送一个让别人存得住的，这个我觉得不错。大家老想起来您， 当然了， 这也是一个友谊的见证。 你想给人送绿茶，那都不太合适。 哎，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讲这是对的。比如存时间长了，咱约定五年之后咱一块喝这茶，这什么感觉？十年以后咱见面啊，咱喝这个，这感觉不一样，我觉得是挺好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黑白是最好的，黑茶白茶都放得住。黑茶来，我们说六宝、普洱、湖南的黑茶、湖北的黑茶、四川的黑茶都可以。而且黑茶还有一个好处，更不挑存放的地点了，没什么太大问题，哎，存得住，哎，这是一种。白茶也是如此，啊，不管是银针、牡丹还是寿眉，理论上都存得住。而且老银针才珍贵呢。我喝过三四十年的牡丹，我可还没喝过三四十年的银针呢。 嗯， 还真没喝过，十来年的就够瞧的了。银针太贵，一般人存不住啊，舍不得存呢。说现在有条件，咱们自己存点银针，过十年以后相约一喝，这感觉也特棒。而且还有一好处，就是说这种茶，黑茶、白茶都不挑人。 就是，不是说哎呀您不适合喝这茶， 相对来讲没有这么多的禁忌，而且不喝茶的人，喝这茶不反感，哎，尤其是白茶，确实是不反感，比较好喝， 挺好。 好啊，这个您把握一下，对不对？这个有的朋友问了说，说是怎么又摇摆起来了？啊，行，可能节目快结束了，嗨起自嗨了啊！这个有的朋友这个六，他说我们家的普洱已经放了快20年了，这还能喝吗？ 那太能喝了，就记不得我先咱们分享一下。 还有一位这就没一字认识的人说送老人啊，预算1000到1200，大概送点什么茶比较好？最后一个问题。 老人啊， 老人，老人别送茶饼了，为什么呀？老人不好拆呀、 啊，散茶， 还得就来散茶、老人的饮茶习惯也都是捏一把喝一点，捏一点喝一点，对吧、这是比较好的。我建议您白茶是一个选择，但是您这预算、白茶都不见得满足了您，白茶都便宜，那是不是可以给老人适当来点乌龙茶？ 对， 乌龙茶降脂的效果比较好， 因为预算它还相对高嘛。 哎，人家有心意啊，这 是 心意在这儿了，来点乌龙茶也可以、包括可以挑两种茶、三种茶，一种茶打底，比如老人就爱喝花茶。来点花茶打个底，同时说，哎，现在咱们这个茶种类多了，您再尝尝这种，换换口，这也行。 好， 好啊，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谢谢多杰， 哎，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我是王威， 接下来的节目是非常棒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的17点我们再见了。 吃都行，大饼干炒鸡蛋是好吃又好看。配豆浆是味道特别浓，大饼卷上那炖牛肉，它怎么吃都吃不腻。大饼卷素丸子，它架炮往里轰。天对地，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大饼它卷一切，它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全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北方人烙大饼，只会用大饼称。放盐就烙出来好多层，吃大饼有花样，它也能炒闷灰。哎，刚烙得最好吃，它卷嘛吃都行。大饼卷上皮皮虾，它怎么能够不扎嘴？哎，大饼卷炸蚂蚱，它为民除害虫。大饼卷手指头，是自己吃自己。大饼麻酱或白糖，它专治肚子疼。天对地，雨对风，是大路对长。 咱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全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天对地，雨对风，是大路对长空。